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吴青峰领衔的于丁密，也就是苏打绿换名原班人马，带来这样一首全新单曲，名字叫做《蜂蜜人生》。 这里天气在下雨，你那里晴空万里，镜中的你有点怪气，哎呀呀呀呀，我俩的存在主义有交集也有平行， 全新单曲叫做蜂蜜人参。蜂蜜和人参都是营养品，不同的口感也吊打出了苦中带甜的这样一种人生的状态。这首歌曲呢，有种 indie pop 举重若轻的一种浪漫感觉，也是吴青峰和嘉凯两年之前在法国旅行时产生的灵感，于是这样一首蜂蜜人生。而刚刚发行个人专辑的蔡健雅之前亮相的 Bluebird Photograph 等歌曲，呈现出是专辑当中很有张力的一面。那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 Depart 当中一首很浪漫的歌曲，这样一首比较有情歌风的作品，我们就来听这首让浪漫做主。 有闯入，和随心起伏都能顺利接住。我知道我也不算好对付，久违的恋爱会期待会不安，世界变太快，怎么爱因为我十分爱。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出爱。如果接近下一步，享受此刻的盲目，任心跳放肆的翩翩飞舞，让浪漫做主。心态算舒服，已经不眷恋多壮烈的付出，反而羡慕后的散步。如今管犯错误，我不怕明天跟预想有冲突，你会在这将我的心稳住。久违的恋爱会期待会不安，世界变太快，怎么爱请为我十分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想出海。如果接近下一步，享受此刻的盲目，任心跳放肆的翩翩相爱的回路去接触爱。如果走到下一步，别介意故事通俗，先删除人类理性的束缚，以浪漫为主。 shines like crazy diamond. She's coolest, she is love. I got fell inside, I feel like burning. I am in love. 是 Joey Side 在七夕之前推出的一首单曲，也是他们乐队在今年的第一首歌，叫做《她是爱》，She is Love。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也是和她相关，和爱有关。李健这样一首有着西班牙的异域风情，从海洋延伸到对女性的赞美，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Marina》，来自于李健这首《马琳娜》。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你甚至奋不顾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低头，可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和我 曾距离那么近，为何我们没发现？也曾距离那么近，终究我们会发现。 故事 么才是命中重要的？请原谅，我不想要那么快就和你分开。 2016年8月16日，韦礼安推出了时隔两年的一张专辑，叫做《Intro》。除了作为 Intro 的谐音之外呢，也有着坚定去做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专辑也收录了之前他所推出的单曲，比方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女孩》，就是他2015年的一首重要的单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黄雅莉刚刚发表的这样一首单曲，叫做《听风说》。清风拂面的感觉搭配上清新的曲风，也唱出了生活当中处处存在的那种小确幸。这首歌是由黄雅莉作曲，王雅君作词，也是两人的第十次加的合作了。听风说， 回想着从前，何时与你有了关联，那些感动老了也会挂念，雨后的世界，就算没有彩虹出现，记得我们种下过梦的田园，不完美诗篇，人生总难免，等时间伴随改变，脆弱又不丢脸，在爱的人面前。听风说着你一切一切，像日出在寂静的湖面，快乐碎片是回忆写成的信笺，每一封在彼此心底纪念，你的如何如何随风而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20位，周深《绝恋》。 如幻亦如烟，无力亦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 第19位，毛阿敏《郑云龙》《我们不怕》。第18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 第17位，张延琪 It's Time。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 第16位，熊猫糖 The One。 No stopping us, we are the one。 第15位，小鬼王林凯 NYK Super Villain。 你是我唱着世界的阻碍。 第14位，金海心反方向流浪。 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 第13位，蒋凡关。 如今嘲笑一些。 第12位，波兰童话超光速。 我要快，我要再回到那里等待。 第11位，张艺兴画卷。 我踏遍千山万水，上有着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 曼妙的脆白香油，萌发了新鲜的枝头，这几天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这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时间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流， 直到时间的尽头，太阳美好，直到时间的尽头，值得去骄傲，世界的尽头，建造世界的空间里奔跑。嘿呦哦嘿呦哦哦，嘿呦哦嘿呦哦哦， 他一直在守候。 嘿呦哦嘿呦哦哦， 他一直在守候。 直到世界的尽头， 太阳美好， 直到世界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值得去骄傲， 直到世界的尽头，建造世界的空间一般大。嘿呦哦嘿呦哦哦，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大张伟这样一首全新单曲，又可爱又励志的范儿，就是这样一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 呜哇呜哇呜哇， 真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曼妙的伏笔都是为了衬托他来到这里，蝴蝶不乱胸襟，躁动的足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 呜哇呜哇呜哇， 全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呜哇呜哇 呜， 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世间万物皆是美妙的谦虚，都是为了引出他这么一句，只见他轻描笔灵动的神意，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我的他。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当我们遇到人生当中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需要去拼一下的时候，不妨深吸一口气，默念这句满怀可爱所向披靡，也许就会更多一些勇气，也会更多一些好运气。那这首歌也是大张伟大好时光三部曲的第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曲，同样是有着硬糖的属性，又甜又强的感觉，张韶涵2012年这样一首来自于有形的翅膀专辑当中 That Girl。 Yeah, okay. 受邀为红遍全球的网红纯音乐 Friendships 填词谱曲创作的这样一首歌曲。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说唱新时代选手 C Long 在他全新专辑《朋友们伴我度过艰难岁月》当中这样一首致敬歌曲，歌名就叫做《周杰伦》。 阳光洒入现场，淡蓝色的太阳，你送我的周杰伦一张张在播放，检查过逃生舱重力和氧气量，人工智能驾驶即刻开始发航，太阳帆展开后就像是丘比特射中我心的形状，小星星带干扰通讯但无法将我阻挡，穿行在信号盲区你将收不到我任何消息，我把我对你的想念都录进磁带里， 全心掩饰灰尘的土壤，今天胸膛是你的模样， 好暗好暗，贴合的钥匙我找不到，放在他 之前我们听到的是 CLO 的周杰伦，那此刻这首歌曲便来自于周杰伦在八度空间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半岛铁盒》。 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哦，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2015年这样一首《Radio》，这是为了纪念专辑《克卜勒》发行一周年特别推出的一首纪念单曲，也算是克卜勒的一个续篇。每一首好歌都在《Radio》。 经过一场堆积幻灭，尘埃裹着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凌虐，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来自孙燕姿这样一首 Radio。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可以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选择你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来一个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也节省你的时间。那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的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啦，等你拿。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新歌上榜第13位，由与飞门的主唱蒋凡所演唱的《关》。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将会继续中歌榜，稍后见。 朝霄一夕， 是幻影，舍不离续不断等，趁你家是更虚幻，需要刹那无路，让何去烟散了跑，日思一夜念起梦，率先又变浅点，随风变随雨化雨，因作如此般观，世间人世间事 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看蓝雨看极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esso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Lesson to One， 感谢 Lesson to One 真心荣誉音乐人，感谢真心聆听者，你们谢谢聆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最新单曲，这也是《魔道祖师》动画完结篇的主题曲，我们就来听这首《无望》。新歌一号推荐来自于张靓颖这样一首影视新歌《无望》。作为一首新古风的作品，歌曲呈现出了一曲钟情婉转悠扬的气质，而张靓颖的演唱一如既往呈现出了端庄柔美娓娓道来的一种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本周的新歌二号，这是全新三人组阵容的水木年华的第二首单曲，叫做《坦白书》。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当代艺术家摄影师马良在2012年的作品集《坦白书》当中，是用文字和画面的形式分享了作者的童年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 卢庚戌于是根据马良的诗词谱曲完成了这样一首歌曲。 心里还难过，脸上装着笑，想唱一首歌，可谁听得到？青春路过，一场短暂的春梦，来得及犯错，来不及惊醒。曾轻狂年少，转眼就苍老，当年那首歌已忘了音调。人生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到最后不过自己原谅自己。我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心中的软弱，我所有的外表自负都来自内心的自卑，我所有的振振有词都因心中充满了疑惑。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 在高原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没有人能够明白你，快乐不透明，痛苦不彻底，很高兴你只不甘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 汽笛。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感受平凡里厚重的生命。渺小如我，也开始放下自己虔诚的信仰道。不甘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需要休息，时光里染上的印记，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找回一路上存在的意义。人生苦旅，让灵魂休养生息，勇敢地找到自己。 新歌三号，这是曹轩宾的一首 OST， 来自于电视剧《上游》的这首片尾曲《亲爱的远行》。这首歌是由王远行来词曲创作，曹轩宾只是担任了歌手这样一个角色，用诉说的方式来唱出青春远行当中那样一份坚持和真挚。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本周的新歌四号，来自于苏运莹出道五年来的第三张专辑，她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十二首歌曲构成了她自己内心的世界。而本周推荐新歌四号，代表的是一种静谧的思考和想象，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夜色让人思考》。 城市中你算什么，行人匆匆，夜色蒙蒙，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呜呜呜，是不是有些人在归途的黑夜中寻找自己，是不是有些人在晨光的青睐中喜欢生活，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呜 中你爱那天，繁华落落，冬寒凄清。晚安，正在受伤的人。晚安，喜欢音乐的人。或许在某天，他记忆会跌，回首过往，记得有一天，他徜徉海浪，用身体歌唱。晚安，正在受伤的人。晚安，喜欢音乐的人。 No! 娃毛衍期在时隔八个月之后终于推出了朝歌暮宴 V Dynasty 下卷。那除了之前在榜单上取得不错成绩的 So Bad 这首 On My Face， 本周作为新歌五号进入到了新歌推荐行列，依然是有着娃娃音乐当中这样的标准的气质，坚定自信，一往无前。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即将迎来成团20年的波兰童话乐队，他们又一首进入到了推荐的歌曲，这首 OK 出发。接下来他们会有一系列音乐上的动作，除了作为精选集重发以往的旧作之外，也非常期待他们的全新作品出现。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波兰童话 OK 出发。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李霄云，你呀我呀。

那些分分合合制造了悲伤快乐，想起你的只字片语，情节一样符合，我假装没听过。朋友们都听说我对你的不舍，我想也没那么苦涩，看着你的只字片语，试着让它过去，成全了寂寞。那年的字里行间，想念变成夏天，一遍又一遍，默写我的心。想也没那么苦涩，看着你的只字片语，试着让它过去，成全了寂寞。 是悲伤的雨天。我要现在的花，那花也不会开，我无心插足的爱也不会有人疼爱，打我的感情牌，放开情是有多坏，上蒜香加起来抵不过落败。我要心爱的他，可他也不理睬，我毫无防备是你说过的让人难猜，解开情绪已淘汰，上蒜香加起来抵不过落败。我有现在的花，那花也不会开，无心插足的爱也不会有人疼爱，打我的感情牌，放开情绪有多坏，上蒜香加起来抵不过落败。我有心爱的他，可他也不理睬，说过的让人难猜，最后一张底牌，解开情绪已淘汰，上蒜香加起来抵不过落败。 本周新歌八号，这是来自孙子涵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叫做《情史》。R&B 的曲风当中有一点点 old school 的浪漫感觉，或长或短的情史也代表着爱情当中或多或少的喜与悲。接下来本周的新歌九号，这是来自唱作人光泽的一首全新单曲，叫做《耀眼的你》，经典乐器的编制，传统的 soul， 我们可以听到他唱出了一种清新的浪漫感觉，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耀眼的你》。 走来，多么意外，多 新歌十号，这首来自于李友廷的《赶快去睡》。关于这首歌在网络上的印记可以追溯到7年前，2014年李友廷上传了歌曲的 demo 部分，到现在才终于完成发表，也是本周中歌榜新歌十号推荐这首来自于李友廷的《赶快去睡》。听过了十首推荐新歌，我们再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的冠军，作为 T 管歌空降上榜，这是来自张杰新专辑的第一首亮相主打歌《你值得更好的》。